有我陈家的血和汗，黑玉嘴上九道弯，这弯弯都有我的脚印在上边。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，临死悲喜转，我的爹他被阎王当，逼着把吊还，爹一死娘疯癫，痛苦自尽六脏身瘫，天下我无人怜，地主的心肠狠，对穷人更凶残，恩死债不烂，负债要自还，逼我做长工，仍然给他使船，当牛当马的把活干，我受了些个气，我也受了些个冤，挨打挨骂听使唤，吃不饱来穿不暖，受尽了饥寒，整整第20年。想到一生疲累清了天，解放后穷人抬头，地主被推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，一家得保暖啊，干活心喜欢，不想平地起波澜，做了亏心事，留神穿不安，半夜里做噩梦，妻儿不敢言，得了一场重伤寒，我险些上黄泉，何书记来看病，不敢把实话谈，趁瘸子的手段狠，跟会计要勾连，他们使一把张大川，小陈庄上一手遮天，今晚逼我到户安，陈伯拉倒不会吊穿，我若依他把坏事干，犯罪一定坐牢监，我若不随他的冤，那个缺少的阎王不容宽，前有罪后有险，真是进退两为难，钱不愿来万不愿，只愿我贪小便宜受牵连，恨了不舍害了自己，我的一家不团，愿对不起送樊姑娘把你送，对不起何书记一片好心田，对不起地对不起天，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，我陈家辈辈是忠诚庄家汉，为什么陈有才我变了一副黑心肝， 谢谢谢谢狄汉华精彩的演唱。改革开放20几年，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，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的综合素质的提高，大家看得出来，今天我们的参赛选手大部分都是最基层的职工、工人、农民，但是他们的演唱已经是不是几十年以前、30年或者20年以前我们大家所想象的，比如说哪儿一个业余剧团那个演唱水平了，他们应该说已经是很接近专业水平了。不信大家听一听下一个选手为大家演唱的金沙江畔选段格登太子，他是来自昌平的张艳霞。

山，水仙在岸旁，天哪天上月，迎春花开，一片金，我一言说不尽。 参赛选手刘正，他演唱的曲目是《一杯茶》中的选段，这水碗是翻身的碗。 这水碗上有党对我们掏粪工人的关怀，有毛主席的深情厚谊，你可赔不起呀、啊。这水碗是我们翻身的碗，他和我们掏粪工人心相连，他叫我记住过去，仇和恨，他叫我热爱咱社会主义美好的今天。那一年三伏天，头顶着太阳火一团，我掏粪走进一家，身在大院找佣人讨一碗凉水，解口干，我干

就是评剧的联唱和声训组合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他们最小的只有7岁，而且他们接触评剧只有5天，这是真话，5天，请大家看看他们在5天当中的学习成果。 Thank you.

什么什么大当问罪名，自古艰难为一死，只要能拼一死，刀张火海也要争一争。 谢谢谷老师，谢谢今天参赛助演的所有的嘉宾。那么现在选手们的分数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把所有的选手请上场来宣布他们的得分，来发奖。好，现在请选手上台。11号选手刘小丽，她的得分为9.61分，但是由于她的一开始的搭调有点没在调门上，所以评委们扣掉了0.5分，她的得分是9.11分。我们大家给掌声鼓励鼓励他的热情参与精神。 11号选手于丽萍参赛的曲目是裴情中的选段知人知面更知心，最后得分9.31分。 下面是1号选手严丽英，他的得分是9.33分。 8号选手侯俊芳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见皇姑，最后得分9.40分。 6号选手戴月明，他的得分是9.57分。 4号选手张淑珍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闯宫，最后得分9.70分。 10号选手张艳霞，他演唱的是金沙江畔歌中太子，他的得分是9.73分。 12号选手刘正参赛的曲目是一杯茶中的选段，最后得分9.74分。 9号选手李汉华演唱的是夺印黑鱼嘴，他的得分是9.79分。 3号选手刘春秀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琵琶词，最后得分9.83分。 7号选手周领刚，他演唱的是朱痕迹望坟台，他的得分是9.84分。 5号选手苗兴斌参赛的曲目是开店中的选段，最后得分9.85分。 好，所有选手的分数我们已经公布完了，我们请大家再一次的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选手们的精彩表演， 感谢评委们的辛勤劳动。 下面我们请上我们的助演嘉宾和领导与选手们共同合影，比赛到此结束。 听众朋友，评剧之友大赛第4场复赛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先请听评剧《玉堂春·起戒》当中的一段唱，听说是要起戒，一阵心酸。 心